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为大家提供高校的政策直播咨询。在今天节目里呢，为大家邀请到的三所高校分别是北方工业大学、中国劳动关系学院，还有宁波诺丁汉大学。大家有问题呢，您可以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在微信平台当中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除此之外呢，您也可以拨打65150822 65150833两拨电话提出您关注的问题，主持人今天呢正在场外接听各位的电话。我现在打开我们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的后台，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发来了自己的电话啊，写上报名一、报名两位等等等等的信息啊。我知道大家呢正在报名的是我们在4月29号为大家安排的这一场高招的落地公益讲座，但是呢您报名的地方啊可是选错了，因为呢我们的这一次的活动啊是在这个4月29号上午的8点半就会召开进行，而这一次讲座的内容呢也是比较贴合现在大家关注点最高的内容，那就是一二本院校究竟应该如何选择。另外呢在高校的选择过程当中还会涉及到中外合作项目以及双培外培等等的内容，特别是在一模考试结束之后成绩出来之后，那么对于自己的一模考试的成绩如何做一个评价，选择适合自己的院校呢？我们在这一次的讲座当中都会为大家做一个详细的指导。再次提醒大家，报名的不是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报名，您现在呢需要拨打电话573545675 573545567，拨打这个电话进行报名就可以了。当然了，您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啊。这两天呢，我们这场活动的推送的微信呢也已经啊推送给各位了。您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当中呢，同样也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以及拨打电话等等这些方式来进行报名。活动的时间呢，就是4月29号上午的8点30分。详细的地点还有详细的行车路线呢，请大家及时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号。好了，那么马上呢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为大家提供直播咨询的三所学校分别是北方工业大学、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和宁波诺丁汉大学。大家有问题现在就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或者拨打65150822 65150833提出您关心的问题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节目每晚5:30到7:00首播，次日早7:00重播。 节目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直接提问留言， 直播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请主讲嘉宾文字回复。收看答案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推送。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首先呢，我们先和您进入到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主要内容。2018年，北京市义务教育入学政策出炉，首次明确租房可以入学。首师大今年招生计划增加200人，新增加3个师范类专业和方向。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实施方案发布，本市将建校外培训机构黑白名单。接下来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25号下午，北京市教委正式公布了2018年北京市义务教育阶段入学政策，其中明确稳妥实施北京市户籍无房家庭在租住地入学办法。详细的情况连线本台记者姚迪。姚迪你好。 主持人你好。 介绍一下今天的详细情况。 好，那么在今天召开的北京市义务教育入学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市教委领导谈到今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政策的总体思路主要是三个字，稳、近和严。那么稳体现在继续坚持免试就近入学，在入学年龄、入学方式等方面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近呢体现在进一步完善入学规则，释放更多优质学位用于就近入学，让更多孩子公平享有优质教育的机会。

本市日前召开2018年高校征兵工作动员部署会议，大学生征兵工作已经全面启动。今年北京进一步提高了大学生士兵的经济补助标准，比去年提高了 5.2 万余元。两年义务兵期间，本科学生补助不低于 26.6 万元，专科学生不低于 25.8 万元，而且每年定期增长。根据北京市征兵优待政策，优待金和自主就业经济补偿等，每年按上一年度本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定期增长。对于大学生士兵，北京征兵优待政策还提供了保留学籍、专升本、技能培训和职业教育、定向招聘、户口留京等便利的条件。第十五届北京国际汽车博览会今天开幕，北京交通广播车展特别报道即品牌换新活动也同步开启。车展期间，汽车天下、1039交通服务热线等节目都会在车展现场音视频同步直击盛况。此外，车展现场的听众和观众还可以通过扫描各品牌展台前的必看展台奖牌二维码完成打卡，获得红包和实物的奖品。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全部内容，是由张征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呢，我们要和您共同进入到今天2018北京高超直播咨询的节目当中了。我们今天为大家提供咨询的三所学校分别是北方工业大学、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和宁波诺丁汉大学。大家有问题现在就可以直接的发送给我们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节目每晚5:30到7:00首播，次日早7:00重播。 节目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直接提问留言， 直播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请主讲嘉宾文字回复。收看答案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推送。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30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好，欢迎大家的继续回到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三所学校的招生负责老师。首先呢，来为大家介绍来自北方工业大学招生就业处的副处长王洪波。王处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再给大家介绍来自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招办的副主任崔阳主任。崔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再给大家介绍远道而来的宁波诺丁汉大学北京招生组的组长刘英博。刘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好，欢迎三位今天做客直播间。大家有问题现在呢，您就可以拿起手机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号了，在微信当中可以直接的提问留言，另外也可以拨打65150822 65150833来提出您关注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通过一段片话和大家一起走进的是北方工业大学。 北方工业大学创建于1946年，是一所以工为主、理工经管、文法艺相结合的多科性大学，具有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研究生和成人教育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1998年后，学校由中央与北京市共建，以北京市管理为主。目前学校全日制本科、研究生在校生规模12000余人，各类成人高等教育学生3000余人。学校面向全国28个省区招生，在全国各省区均进入当地一本批次招生。全校理工专业实际录取新生总平均分高于全国平均重点线30分。学校实行完全学分制和分层分流培养模式，以适应学生自主学习、全面发展、个性化成才的需要。经过70年的积累，在控制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机械工程、智能交通、大数据工程、数字媒体、电力电子高端制造、城市规划与设计、经济管理、知识产权研究、文化创意产业等领域形成了比较优势。 学校毕业生就业率连年稳定在96%以上，每年有31%以上的毕业生考取国内外硕士研究生，多数被重点大学和知名科研院所录取。 好，下面呢，我们来有请北方工业大学招生就业处的副处长王洪波处长来为大家介绍啊。首先呢，也请王处长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学校我们今年在北京的一个招生的计划，还有一个专业设置的情况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学校每年呢，在全国呢，大约招生呢是2500人左右。因为今年的具体的计划呢，现在这个从教育部还有北京市教委还没有完全下达。但是我们预计呢，应该在京招生计划呢，应该在1300人左右，应该那个跟往年是持平的。然后从这个招生专业上来说呢，我们今年呢是这个。还是有一半的专业按照这个大类来招生。然后有一个新增的专业，这个专业呢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好，这是一个基本的情况啊。刚才您讲到说我们学校这个大类招生，这个咱们从15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对。 是吧？ 对，就是我们学校呢是从2015年开始推行这个大类招生。然后今年呢是有这个应该是18个专业，然后合成这个7个大类来进行招生。然后这个学生呢是入校，就是大类招生的同学呢入校一年之后，然后再根据自己的意愿同时也要参考他的绩点成绩来进行这个专业的分流，然后分流到具体的专业。 好，那么这个是关于学校的这个大类，那也就意味着大家在志愿填报的时候你只需要填报大类就可以了啊。 对， 一个大类就占你的一个志愿啊。 对对，因为这个就是从学校来讲呢，因为它会有这个专业通识教育，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这种培养的优势。对于这个考生来说呢，就是大类招生它能够解决的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就是他填报志愿的时候可能这个不用考虑的非常非常的细致。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这个我们的电子信息类学生填的时候，因为这个大类是包括电子信息工程还有通信工程还有微电子科学与工程这三个专业，那学生呢他可能这个填报志愿的时候就没必要把这个三个专业就是研究的非常透彻，或者说立刻就决定自己去学哪一个专业。那么他在入学一年之后，他经过这种专业的教育，然后他再决定自己去继续去深造去哪个专业。 是，让现在高三的孩子去详细的了解大学当中每一个专业有点不太现实啊。他是需要有一年的这个了解和认知，然后再结合自己的学习的情况， 对， 再做一个专业上的这种分流啊。另外刚才您还谈到我们今年有一个新增加的专业啊，叫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听起来很高大上，而且是一个很热门的一个专业啊。 对。因为这个专业呢是这个就是教育部它为落实国家叫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然后推动新工科建设而批准设立的新专业。就是这个专业，就是这个方向，这个专业也好，就是它人才缺口是非常大，然后那个未来的薪酬呢也很可观。就我目前的了解，就是它的比如说它一个研究方向叫做这个哈杜普数据库开发。就是这个网络非结构数据库，就这个开发工程师，就是如果你有2年到3年的经验，那现在这个就是市场上的话，他的年薪是30到50万，而且还招不到人啊，所以说这个专业呢是未来可期。 这个专业具体我们会学习一些什么样的这个专业内容？ 就是大数据，就简称它大数据专业吧。就大数据专业它应该是一个交叉学科。实际上主要包括这个数学还有这个计算机还包括一些电子信息的，就是这些学科的内容。从北方工业大学来说呢，因为我们的这个数学，就比如包括我们的统计学专业，还包括这个电子信息工程专业，还包括这个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都是我们本来这个学校办学实力比较强的。因为电子信息是国家级特色专业，然后计算机呢是北京市重点学科，然后统计学专业呢是北京市特色专业，就是说有这些实力比较强的学科支撑，所以呢就是对于北方工业大学来说，就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专业呢，然后这个师资这方面，然后专业支撑这方面肯定是比较有优势。 它本身是一个交叉的学科。 对。 而恰巧说交叉的那一些学科又是我们学校自己的优势的专业。 对。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大数据专业呢，就是从教育部来批准设置这个专业，它应该是从2016年开始批准设置。当然16年有几个学校，然后17年一些学校，包括今年。我们学校虽然是今年才开始设置这个专业，但实际上我们 从2015年就开始和这个北京邮电大学在进行这个大数据和信息，就是大数据及信息处理方向的这种就是联合培养学生，所以就是从专业布局来说呢是比较早。然后另外呢我们这个还有一个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就是这个大数据与分析技术的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嗯，咱们今年这个专业会计划招多少人？ 计划现在还没有完全确定，我们现在预计呢应该是在30人左右。 好，除了这个新增加的专业啊，突出我们北方工业大学特色的专业还有哪些？ 就是从往年看呢，就是说 就比较扎堆的热门的这个专业，咱们北京考生特别喜欢报的是哪些专业？ 因为他是看从哪个方面来介绍，因为我们有四个实验班，四个实验班呢是特色比较鲜明的，因为它是这个小班教学呀，然后导师制啊，然后这个重视实践呀，然后重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啊，这四个实验班呢分布在这个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然后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还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嗯， 然后这四个实验班呢，因为我们是从12年就开始设置了，目前来看呢，这个刚才说到比较有特色，然后这个培养的这个从效果来看也比较好。 嗯， 因为已经有2届毕业生了，然后毕业生的话有50%到60%人都去深造读研，这个深造比例是比较高，因为这个深造比例应该接近985大学， 是 啊，所以这是四个实验班，然后另外呢，我们学校有三个国家级特色专业，一个是电子信息工程，一个是自动化，还有一个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这个是国家级特色专业，有比较强的这个办学实力啊，考生呢可以选报，然后除此以外呢，我可以再推荐两个，就是这两年看是比较热门的专业，就确实是学生他那个报的比较多的，一个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个是这个会计学，就是我们学校的这个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呢，它是北京市重点建设学科。然后他在这个就是教育部最新一轮的这个学科评估呢，我们在全国呢是排第72名，因为就是72名，反正看大家怎么看，因为全国呢差不多有800多所本科院校，就是基本上可能差不多每个学校都会有计算机专业，所以72名应该是比较靠前的名次。 对， 然后还有就是像去年呢，这个北京市它组织了一个市属高校的专业评估，专业评估呢，我们计算机专业呢也是在前3名。这个是计算机，然后我们的会计学专业呢是这个北京市6所会计学特色专业院校之一。然后就是他依托的这个上一级的这个学科，就是工商管理学科呢，我们 也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优势的专业。 对，应该我们是也是在学科评估呢是应该是排到90多名，其实这个名次也比较靠前。 是， 然后本身这个专业还是刚才跟计算机那一样，就是去年北京市组织了一个专业评估呢，我们这个专业在市属高校也是排到前3。 好，刚才王处长给大家介绍都是学校的这些优势的专业啊。 对， 当然了，针对这些专业呢，我们现在微信后台呢有一些问题，我们在下半时段的节目当中呢再请王处给大家做一个解答啊。好，马上进入到我们的整点广告，整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的直播节目当中。 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高考转眼到，如何绝地反击？金华学校五一串讲叮咛讲座连续举办15年，36小时集训，串讲学科知识重点，叮咛考场注意事项，必考点、重难点、得分点，一点就透。时间分配、答题技巧，烂熟于心。5月1日前报名，立减2000元，另赠1000元1对1代金券。咨询热线400-650-7766，400-650-7766。 本栏目由聚明师志愿填报专家赞助播出，电话57354567。高考报志愿就找聚明师，聚明师打造高中升学规划整体解决方案，专门解决专业方向不明、院校范围不清、专业院校选择困难、自主招生材料准备不到的困惑。通过科学测评、精准定位、数据把控、规避风险、合理利用每一分，量身定制985-211院校自主招生、综合评价、志愿填报个性化方案，并提供新高考选课服务。专家咨询热线57354567。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北京时间18:04，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征。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提供直播咨询的三所学校分别是北方工业大学、中国劳动关系学院，还有宁波诺丁汉大学。大家有问题呢，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微信当中直接提问留言，另外也可以拨打6515-0822 6515-0833两部电话提出您关注的问题。另外呢，再次提醒大家，4月29号应该也是这个五一小长假的第一天啊，我们在上午的8:30的时候会为大家呢继续来推出今年的高招大型公益讲座。这场讲座为大家安排的主题呢是一二本院校的详解以及中外合作双培外培对比分析解读，重点的解决我们的同学们自我定位还有院校定位的困惑，特别是在一模考试成绩出来之后，怎么样来根据自己的成绩来划定自己的属于这个自己的院校的范畴。另外还有一个是出北京还是留北京，以及相关的像中外合作项目、双培外培等等等等，大家关注了一些个热点的问题，我们在这场讲座当中呢都会为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解答。那么报名的电话请您记好 5735-4567 5735-4567。好了，那么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来为大家继续邀请北方工业大学招旧处的副处长王洪波处长为大家介绍。来看看这个时间段听众朋友提出的问题。这位微信网友是 Kitty 啊，想问一下刚才呢王处介绍的学校的四个实验班，想问一下说这个实验班是高招志愿填报的时候就需要填报，还是入校之后再做遴选？ 我们这个是就是直接大家志愿填报的话，然后直接报考录取。入校之后呢应该没有遴选， 就没有二次选择的机会了哈。 很少，就是那个当然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那个机会很小很小，因为这个实验班呢它后面可能会有这种淘汰机制，就是有可能会淘汰人，但只有淘汰的人才会再进人，但是这个东西就不敢保证。 好的啊。那么进这个实验班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 就是考生要报考我们的四个实验班呢就有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分数呢要达到一本线上50分以上。就是如果分数不能达到一本线上50分以上的是不会被录取到实验班的。 好，那就是一本线上50分以上你才能够去填，如果不达到填了这个志愿就是作废了。 对 是吧。好的。好，那么这个是关于学校的实验班的情况啊。另外呢我们北方工业大学呢也会有这个双培和外培的计划。 对 啊，今年的这个双培和外培的情况是什么样的，王处给介绍一下。 我们今年的双培呢应该是224人。224人呢还是3+1的模式。应该是涉及到学校的12个专业 ,14 个方向。输送到这个像北师大、北航、北理工、北邮、北科大、中国政法等等，就是9所中文院校。然后外培计划呢今年我们是增加了8个计划。去年呢是32个，然后今年呢应该是40个。学校呢也增加了一所，专业没有变化，还是5个专业。学校增加一所呢是这个美国的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就是我们现在等于和这个4所境外院校合作，一个是德国的柏林工业大学，还有一个是意大利的米兰理工大学，然后还有美国的密西西比大学和这个新的这个加州大学河滨分校。这些学校呢应该都是这个世界知名院校，应该都是他们的排名应该都在就是200名左右吧。 好，那么其实双培呢大家会比较容易理解啊，就是我们这个市属院校和这个部属院校之间做一个联合的培养，最后呢你拿到的毕业证书还是你志愿填报录取你的这个大学的毕业证书啊。那么外培计划实际上对于我们同学们会有一定的要求，就是你虽然进去了但是你的这个语言的成绩你得跟得上， 对吧？ 对。 那像刚才您谈到的，您看我们合作的院校既有意大利的学校然后也有像德国的学校，那么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咱们同学们入校之后要学习意大利语或者是德语？ 不是、就是我们包括德国跟意大利还包括这个美国的，实际上它都是这个英语的要求。英语的要求呢因为这个培养的模式呢是1+2+1或者是1+2+2，因为我们建筑学是5年的嘛，就1+2+2。然后每个学校呢对于这个英语的要求呢当然也不一样啊，一般情况下像这个美国院校它是托福嘛，就是79或者80。当然雅思呢可能是这个6分啊或者5.5，是这样的要求。

企事业行政文化建设方向，人力资源管理、经济学、财务管理、工商管理、行政管理、政治学与行政学、汉语言文学、新闻学、戏剧影视文学、酒店管理等专业。学校遵循专业特色发展，重点扶持与竞争发展相结合，建设劳动关系、法学、公共管理、安全工程、工商管理、文化传播等专业群。2012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批准学校开展培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试点工作，授权专业学位类别为公共管理硕士，并于2013年起正式招生。学校公共管理专业硕士设置四个研究领域：劳动关系、工会工作、劳动与社会保障和公共安全管理。2017年9月，学校与中国人民大学签署全面合作框架协议，对外合作与交流水平进入了新的阶段。 接下来我们有请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招办副主任崔阳主任为大家来做介绍啊。好，崔主任，首先也为大家来发布一下咱们学校今年在北京的一个招生的计划，还有这个专业的情况啊。 好，各位听众好。目前呢，我们学校的这个2018年的本科招生计划呢，还在编制的过程当中，预计呢不会有很大的变动。最终呢是以北京教育考试院呢和我们学校招生网公布为准。我们的这个招生计划呢是全覆盖，招生计划总体是保持稳定。今年一共有16个本科专业，包括专业方向在北京招生，以及三个专科专业全部在北京招生，文理兼招。 今年的招生计划跟去年基本是保持稳定的。 对， 去年咱们在北京实际录了多少？ 去年我们的招生计划在北京本科是115，专科呢是100，一共加起来是215个计划 。 这是本科加上专科。 好的啊，一共是有16个专业。那么这个16个专业在北京是全覆盖了啊。今年有新增加的专业吗？ 今年没有新增加的专业。对。 那么如果要是没有新增加的专业，那就得有必要啊，给我们大家来突出介绍一下咱们劳动关系学院我们的特色专业啊。 好，我们学校呢有5个特色专业，一个呢是劳动关系，一个是劳动与社会保障，另外一个是社会工作，第四个专业呢是法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方向，以及这个安全工程专业，一共有5个。 这些专业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和特色？ 比如说这个劳动关系专业，劳动关系专业呢是咱们国家第一家劳动关系普通的本科专业，也是咱们国家的这个教育部的特色专业，北京市特色专业建设点儿。这个劳动关系专业呢，在毕业之后，按照目前我们学校的这个整体的情况来看呢，学生呢一般呢是可以到国内外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劳动关系专业以及劳动法学专业硕士、博士学历去进一步的深造。另外呢，还有比如说像我们毕业生，劳动关系的毕业生，就业率呢是大概在 97.6%， 然后考研出国留学呢大概得有21人，公务员大概得有54人，毕业生总数大概就是84个人，2017届的毕业生。 这是一个专业啊，其他的我们这个特色的专业特别是北京的考生特别喜欢报考的啊，热度比较高的专业， 比如说像我们学校还有这个法学专业，也是我们的热门专业之一，这个法学专业呢，主要呢是培养这个德智体全面发展，具有扎实的法学专业知识功底，系统掌握法学专业所必须的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劳动法律应用型人才， 这劳动法律， 对，主要是劳动法，就是也是我们现在社会的一个比较热点的一个领域，劳动法。 那么像这个专业的毕业生的情况怎么样？ 这个专业的毕业生呢，一般他在毕业之后会做这个劳动法律和相关领域，比如说像审判机关啊、检察机关啊、司法行政机关啊、仲裁机构，到这些地方去工作。像这个就业率呢，近三年来看，一般是在94%以上。 刚才您讲的这些个热门的专业，都是北京考生算是扎堆报考的专业吗？ 对， 是吧？也就是竞争最激烈的。 对，也是因为和我们这个学校的总体这个背景有关啊，也是它的一个热门的，也是一个资源比较好的专业。 相对来讲偏一点的专业， 咱们也给大家推荐推荐啊，咱们别这个志愿填报的时候都扎这个热门的专业去啊。 嗯，比如说呢，这个相对偏一点的， 对，就是相对来讲竞争不是那么激烈的， 相对不太激烈哈。比如说像我们这个，还有叫做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劳动与社会保障呢也是，在劳动关系和相关劳动问题的研究和方面具有比较高的影响力啊。然后在2013年确定为北京市特色专业建设项目，然后呢，这个专业也是比较有我们学校的这个特色的啊。然后在学生的这个毕业去向方面，也是比较有，就是相对来说其他那几个专业可能没有竞争力，可能就是竞争力也比较强啊，但是他可能就扎堆，像您说的，可能相对来说 相对来讲， 对对， 好啊。那么这些个专业呢，我建议大家，如果就是你选报这个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其实可以把这些专业的话可以给它排开，是吧？不要说全都是一门心思全都扎的一些热门的专业，其实本身现在我们学校设置的这些专业应该都是现在社会上人才比较紧缺的一些个专业。 对对对，尤其包括像我们还有这个安全工程专业，它呢学生到校之后可以学比如像劳动安全管理，公共安全管理和职业卫生这样的这一些这个核心主干的这个方向。然后因为像比如说现在主要是这个应对这个突发的公共安全事件、事故灾难、自然灾害，还有这种职业卫生方面，其实都是咱们国家现在比较需要的一个领域。 是，特别像北京这样的一个所特大型的这个城市啊，这样的人才呢就会更加的稀缺了。 是。 刚才呢我们在这个片花当中也了解到，是去年九月份的时候咱们和中国人民大学签了一个全面合作的框架协议。 对 啊，这是一份什么样的协议？对于我们的同学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好，谢谢主持人。我们学校呢，是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办学历史。因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呢和中国人民大学有着比较深厚的历史渊源啊，有长期的一个传统友谊，并且呢，共同为党的事业培养了优秀的干部，有这样的一个共同使命。我们学校呢，两个学校都为这个抗日救亡培养人才，在战火烽烟中，时聚时散，有这样的一个历史脉络，共同书写，应该说可以叫做共同书写了与党和人民共呼吸、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一个独特校史，那基于我们这样的一个两个学校合作的历史，同时呢，也是为了深入贯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所以我们学校呢，在2017年也就是去年的9月29号的时候和中国人民大学签订了全面合作框架协议，开展了这个人才培养的合作。 这里面说涉及到我们同学会得到一些什么样的利好呢？ 对，是有的。按照目前来看，我们呢已经开展的是有两个项目。第一个项目呢是叫做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本科生交流项目。这个项目呢是从我们学校选拔每个专业选拔两名学生，然后呢一共有13个专业，我们学校和人大呢有开设相同的这个专业，从这个每个专业当中选拔两个学生，也就是一共是26名学生前往人大进行为期这个一年的学习。 为期一年的学习。 对，为期一年的学习。 这个是从今年开始，我们刚刚延长到一年的这个时间， 对， 是吧？ 我们是从去年开始建立了这样一个合作项目，然后呢今年第一批选拔的学生呢是先为期一个学期，然后从下一波这个学生开始就是为期一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长。 我们劳动关系学院的学生到人大去学习，就学生所享受的和人大本校的这个学生你所享受的这些资源是一样的吗？ 对，享受的相同资源，就是我们人民大学呢也为我们的学生办了这个校园卡啊，包括像同学生呢同样可以享受就是学校的这种公共资源，比如说图书馆，然后包括选在线的课程，这些都是，包括像参与学校的社团等等，这样都是可以的。 都是可以的。 对对对 啊，这是一年的时间。 对对。 这个是 一年的时间到人大去学习。 对， 另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合作方式吗？ 另外呢，还有一个合作方式呢，就是我们呢会在2018年暑期的时候，也就是即将到来的这个八暑期，然后呢，我们学校将会选拔那个15名学生到人大呢去参加人大的国际小乐期的学习。 嗯， 人大国际小乐期呢也是从2009年就开始启动了啊，也是面向国内外的在校大学生，围绕不同学科开展纯英文的课程。也是等于是为我们学校的学生呢有了这样一个机会去感受国际化的一个学习体验。 嗯，这个学生的遴选是根据什么？是根据我们同学在学校的你的学业的成绩？ 对，是根据学业成绩。然后首先呢是分为五个方面，一个呢是从政治上政治上要求进步，没有违规违纪记录。第二呢是学生的学习要平均学分绩点 GPA 不能低于 3.2， 并且呢没有不及格的记录。第三呢是如果说学生在校期间有这个科研项目获奖的，他有一个优先考虑。第四呢就是这个项目目前呢是面向我们学校的三年级大三的学生。就是这样的几个方面的要求。 好，好，这个是与中国人民大学签署的这个全面的合作框架协议，就是为了我们的同学们能够享受到更优质的这种教育的资源啊，让大家去做这种交流的这种学习的一种方式。那么除了这种校级之间的交流之外，学校之间的国际上的交流给同学们提供了一些什么样的这种方式和方法吗？ 也是为了给学生的提供国际化的学习平台。那我们学校呢目前呢也与美国、法国、俄罗斯以及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区的20余所高校的高等院校和学术研究机构建立了一个长期友好的合作关系。目前呢主要有这种三种形式。一种呢是叫做出国出境的交流体系。那这样呢主要是这个交流是主要集中在这个夏季或者说是寒暑假的这样的一个交流项目主要是集中在寒暑假或者是这种访学的形式。第二种呢就是在学期学年的交换学习，也就是优秀的在校生可以申请赴国内国外或者境外合作高校参加4个月到10个月的学期或者学年学习。然后呢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是联合培养。联合培养呢主要就是像比如说学校与美国康奈尔大学宾汉姆大学密苏里大学等等，然后会有这种联合培养的项目方案。 好，那就是学生入校之后这种国际交流合作的这个项目内容还是比较多的， 对，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业的情况还有你的需要需求的情况，我们来做一个自由的选择啊。 是的。 好，那么我们先请崔主任给大家介绍到这儿啊，过一会儿呢我们再请崔阳主任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学校这几年的一个录取分数的情况还有相关的录取的规则。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另外呢也可以拨打 65150822,65150833 两部电话提出您关注的问题。再次提示一下大家，4月29号五一小长假第一天上午的8点半呢，我们教育面对面会为大家继续推出高招大型公益讲座。那么这场讲座呢需要大家提前拨打电话来预约报名，57354567 57354567，只有300个免费的名额，大家抓紧时间。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教育专注个性化辅导16年。学大教育成立于2001年，目前北京35家学习中心，全国600余家，课程形式涵盖个性化一对一、个性化小班组、中高考集训课程、艺考私人定制课程等。学大教育拥有多年的教师团队、严格的教学管理、浓厚的学习氛围、优秀的教育服务。学大教育，您身边放心的教育品牌。本节目由精锐教育赞助播出，189元抢6小时1:1课程，400-673-0082，冲刺中高考，更多家长选择精锐教育。精锐教育专注中高考辅导10余年，资深导师，丰富毕业班经验，海量真题，直击考点难点，诊断测试，智能定向追踪，1:1心理辅导，扫除心态雷区，智能志愿填报，精准锁定目标学校，每年帮助上万名考生进入理想名校。

好，我们学校是这样，就是我们的校本部呢是在北京校区，在增光路，所有的大一新生，统一呢都是要在河北校区，去上读大一和大二年级。 嗯， 如果是四年制的话，就是第一年和第二年在河北校区读书， 嗯， 就在涿州读书，然后那是我们的河北校区，然后大三大四呢统一都到北京校区，然后来读书。 嗯， 如果呢是专科的话，专科我们有两年制和三年制，两年制的学生呢是第一年在河北校区涿州读书，然后呢第二年的时候会回到北京校区来读书。 嗯， 是这样的。 好， 都是我们学校。 对，都是咱们学校啊。这听起来有点像二加二办学的那种感觉。 其实是一个学校，只不过是办学地址不一样。 是的啊，因为现在很多的学校现在都是这样啊。好的，那么这个问题给大家解答完了。那下边呢我们再关注一下学校这几年在北京的一个招生录取分数的情况。嗯。 好，我们学校呢近几年呢是这个，比如说2015年，那我们是文科呢是在二本线上35分，理工科呢是在二本线上的25分左右，2016年呢是文科高于二本线大概二十五分以上，然后呢理工也是25分以上，2017年呢我们是因为这个新的这个2017年的分数线呢是二三本合并了，我们呢是文科呢是在二本线上的63分、 嗯、 60多分，然后呢理工科呢的这个分数线呢是在二三本新的这个线上的70多分、 嗯、 然后如果说那个考生要想简单一点的了解的话，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是2017年呢我们是文史和理工的录取的平均分都是在一本线下的20分左右。 嗯，好啊，我们也是按照一本线来画一条线，然后呢，线下20分， 对，线下20分， 上下的这些个同学，我们就可以来报了。 对，就比较安全的一个区间。 嗯，好啊，这是一个分数的参考。另外呢，我们在这个录取规则上面有一些什么样需要做提示的吗？ 录取规则呢，我们跟去年没有什么变化。 嗯， 还是平行志愿的批次呢，是按照招生录取的规定，各省区市的招生录取规定进行录取。 嗯， 没有实行平行志愿的批次呢，是按照考生报考学校志愿先后来录取。对于所有进档的考生呢，我们都是采取分数优先的原则，结合专业志愿，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嗯， 然后呢，我们学校呢是每个专业之间呢是不设级差。 嗯， 当分数相同的时候，是依次比较语文、数学、外语和综合科目的单科成绩。 嗯， 如果省区是没有这个分数相同的考生呢，还是如果完全相同，是以省区市先后排序为准。 嗯，好，好，那么我们呢，对于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呢，也先介绍到这儿啊。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的通过微信和电话提给我们，我们最后呢再请我们的曲主任给大家做一个解答。好，下面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进入的是宁波诺丁汉大学。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 宁波诺丁汉大学是经中国教育部批准设立的第一家引进世界一流大学优质教学资源、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独立校区的中外合作大学。学校秉承一流学术成就一流国际化人才的办学宗旨，将英国诺丁汉大学的优势学科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实际需求相结合，引进一系列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学位课程，全英文授课，实行与英国诺丁汉大学完全一致的教学评估体系。学校目前已建立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商学院和理工学院三大学院，提供多个本科、硕士和博士层次专业教学。宁波诺丁汉大学的创办是中国学生能以远低于海外的留学费用，不出国门就可以享受到世界一流大学的教育资源。在继续求学的毕业生中，超过20%的学生被牛津、剑桥、斯坦福等全球排名前10的大学录取。选择就业的毕业生中，超过75%的学生进入世界500强企业、中外知名企业或机构，并受到雇主的广泛认可。 好，下面呢，我们来有请宁波诺丁汉大学北京招生组的组长刘英博刘老师啊，来请刘老师给大家做一个介绍。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得先了解一下咱们宁波诺丁汉大学的这个属性啊，这宁波诺丁汉和英国诺丁汉是一什么样的关系的学校啊，刘老师？ 哎，好的，谢谢主持人。那么首先呢，宁波诺丁汉大学是一所独立的学校，我们是按照英国诺丁汉大学的模式在中国建立起来的。当然两所学校有非常多的共通性，比如说宁波诺丁汉大学也使用英文作为授课语言，而且我们的教材都是按照英国诺丁汉大学的模式来去引进的，我们的课程体系也是根据英国诺丁汉大学去建立的，包括教师的选聘标准以及整个的教学体系。从学术上面来说，我们可以说跟英国诺丁汉大学呢确实是同源的。那么2013年5月的时候，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署也对宁波诺丁汉大学做了一个全面的评估，最后得出的结论呢也是宁波诺丁汉大学在采用英国诺丁汉大学的办学模式和标准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那么学生的学术标准、学习质量和学习体验基本是和英国诺丁汉大学保持一致的。同时呢，我们宁波诺丁汉大学的学生呢也可以去享用英国诺丁汉大学网络和教学资源，所以我们是基本是同一个大的网络。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吗？这等于是在咱们家门口出国留学。 对， 可以这么理解。 其实我们就是在家门口建了一个英国诺丁汉大学。 是啊，那么这个毕业之后咱们拿的是谁家的毕业证书啊？ 我们有三个证书。首先呢是跟英国诺丁汉大学一模一样的一个学位证书，其次呢是宁波诺丁汉大学自己颁发的学位证书和毕业证书，一共是三个证。 好啊，那么含金量呢就不言而喻啊。大家还有一个关注的焦点呢就是学费的问题。那这个是我们既然叫家门口留学，那肯定比这个我们其他的普通的国内的高校费用上 对 肯定要昂贵一些啊。 我们学费是每学年9万。 每学年9万。 对，是的。 是英镑还是人民币？ 人民币。 9万人民币啊。好的，这个是不分专业的对吗？ 对，不分专业的，是统一收费的。 好，统一收费的。好了，那么咱们搞清楚宁波诺丁汉大学的这个学校属性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和大家关注一下今年在北京的一个招生的情况。我们今年在北京的招生的计划现在有确定吗？ 跟另外两所学校是一样的，我们今年在北京的招生计划呢仍然在制定当中。那么最终呢肯定是要以北京考试院颁发的这个招生计划为准。但是我可以分享一下过去三年学校在北京的一个招生情况啊。2015年的时候，我们文科招生12人，理科招生18人，一共是30个人。2016年呢是文科9人，理科16人，一共25个人。2017年是文科6人，理科20人，一共是26人。 去年咱们是就是计划应该是在北京有20个计划的，实际上呢招了26个人。 因为生源质量很好，所以学校也是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尽量给北京追加了一些计划。 北京考生这几年报考踊跃吗？ 北京考生这几年报考还是很踊跃的，就是我们可以从这个招生的分数上来看啊。当然分数上会有一些浮动，所以一般来说我们每年会建议家长去参考我们的一个学生排位。 排位。 对，就是从2015年到2017年呢，我们整个的学生排位是稳中有增的这么一个态势。文科集中在2000名左右，2016年是2100多名，然后17年是1700名。理科呢是7000名左右，是2016年是6600多名，17年是6500多名。那么来自北京的考生呢有非常多的优秀考生。学校也为了吸引更多的优秀考生来报考学校呢提供高额的奖学金。 高额奖学金 高到 多少？对。 对，就是如果是针对北京考生理科高出125分，文科高出95分的话，可以拿到学校的全额奖学金，就是免学费，免掉每一年。 这免这一年。 免四年。 四年的学费。 对对、 啊。 但是呢我们有一个复评，就是你第二年的时候会对前一年的成绩做一个复评，要求你的学习成绩必须在你们班要排在前10%。然后对于理科高出一本线100分，文科高出75分的学生呢可以获得一个半额奖学金。就是第一年学费免掉 一半，就免掉45,000块钱。 哦，好的啊，这也是吸引北京考生的一个方式和方法啊。其实刚才我问我说这个学校，咱们的北京考生报考踊跃不踊跃，实际上是想告诉大家咱们这个竞争激烈不激烈啊。那么这么看来的话，实际上大家按照位次吧，自己可以做一个斟酌啊。文科去年是1700名左右，理科是6500名左右啊， 对， 大家可以选择一下。那么在这个招生专业上，今年有什么样的变化没有？ 在招生专业上基本维持了去年的一个招生情况。那么我们就是实施文理科招生，分为三个学院，有商学院，然后人文社科和理工学院。今年唯一增加了一个专业呢，就是航空航天工程，有两种学制，包括2+2和4+0两种学制，就是或者2年中国2年英国，或者就是4年完全在中国的这样一个学制。 航空航天工程，我们说要是选这个专业，大家肯定第一想到的是北航，那么这个专业对于我们学校来讲的话，有什么样的这种优势吗？这个本身这个专业也是这个英国诺丁汉大学它的优势的专业吗？ 先抱歉哈，因为我有一点感冒，所以嗓子也是哑的，还有点咳。就是航空航天工程呢，是首先它是英国诺丁汉大学的一个优势专业。在英国的话呢，它有非常紧密的产业结合，包括和一些世界巨头，比如说康明斯啊、劳斯莱斯啊，都有很好的合作。也有较强的工程能力。 这本身呢是这个航空航天工程专业，也是宁波诺丁汉英国诺丁汉大学的一个强势优势专业。 对，是的。那么北航肯定在这个方面是老大哥。其实我们学校在这一块跟北航也有非常多的合作，尤其是在科研领域，而且合作是比较紧密的，比如说在材料方面、制造方面。那我们学校的航空航天工程呢，其实只是一个专业，是偏制造方向的，是由机械工程和电子电气工程共同去共建的一个学科。而且呢，其实也是结合了一个是国家和浙江省的一个经济发展需要，然后再有呢，就是结合了我们目前现有的一些科研上面的优势，比如说我们跟中航工业、中航商飞一起合作的一个优势开立起来的这么一个专业。所以其实我们是偏重产业结合和工程能力的一个专业。 好啊，它是有不同的侧重的专业方向的啊。好的，那么这是今年新增加的一个专业啊。当然了，其他的这些个专业，其他的专业的这个学制上呢，有像这种2+2的，然后呢，也有像刚才你讲的有这种4+0 的 这种模式，可以供大家选择。我们来看看这位微信网友小飞侠，他说宁波诺丁汉大学关于财务管理系有没有3+1的留学啊？有吗？ 财务管理是我们目前从学制上面来说是只有4+0的一个专业哈。但是对于所有的宁波诺丁汉大学的这个专业来说，其实我们即便是4+0的学生，可以在第三年选择出国交换，而且这个交换比例相对是比较高的。可以选择交换一年或者是半年。那么从去年的一个数据来看呢，我们去年一共有将近600个学生去交换，基本上是如果我们把2+2的学生剔除掉的话，有近50%的学生可以到英国诺丁汉或者马来西亚诺丁汉，以及我们在全球80个学校去交换。 哦，那么交换完了之后，他后边的问题说，那还有没有英国诺丁汉大学的学位了？ 必须有， 必须有。 对，是 啊。还有说这个专业未来这个就业的情况怎么样呢？ 是说财务管理， 对，财务管理这个专业。 这个专业的就业是非常好的。那也一直是一个热门专业哈。那财务管理主要是我们的财务管理是偏重于财务和规划，那么去4大会计事务所，然后包括大型的财务公司是比较多的。 就业的这个情况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好的，那么下边呢，我们和大家了解一下这个宁波诺丁汉大学我们在北京的一个录取规则的情况吧。今年在北京的录取的规则有变化和调整吗？ 今天我们在北京的录取规则没有变化。那么首先是执行一个分数优先。 遵循自志愿的一个投档规则，那么没有专业绩差。同时我们也认可教育部和北京考试院的一个加分规则。 加分的这个情况啊，那么这个加分呢，我们是如何来认定的啊？咱们是一加到底，直接加到专业的。 是的。 是吧？啊，好，另外一个呢，就是同学们比较关注的，既然我们这是一所中外合作的办学的院校，那想必是不是对于同学的英语的单科成绩会有一个特别的要求？ 是的，我们所有的学生英文单科成绩必须115分以上，英语专业要120分以上。 英语专业120分以上，其他专业的同学要要求115分之上。对于英语口语有要求吗？ 没有要求。 好的，好，那么这是英国诺丁汉大学啊。一个基本的情况，我们来看看听众朋友提的这个问题啊。这有一位微信网友欧阳姐姐提了这么多的问题，他说看到一四级理工学院深研的学校都挺好，说不知道商学院和人文社科学院深研的学校情况怎么样，再有一个深研率怎么样啊。 这个是学校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优势哈，那理工学院的深研率是很高，而且深研效果很好。人文社科和商科也是一样的，每一年我们大概有70%几的学生是选择出国留学深造。那在70%几的学生当中呢，有出国留学的学生当中，大概有25%的学生，去年的数据是25%进入世界排名前10的大学，50%以上是进入世界排名前50的大学。所以不管是哪一个学科哪一个专业，深研的效果都是非常好的。 好，这是关于深研的问题。另外呢，他还有一个问题，说中外学生的比例是多少，国际生都主要来自哪些国家，男女比例是怎么样。 国际化是学校的一个核心特色哈。那目前我们大概有750名国际生，最大的国际生来源地是英国诺丁汉大学，然后其次是马来西亚，马来西亚诺丁汉大学，因为我们是三校合办，除此之外呢，国际生来自于70几个国家，所以是比较多元的一个国际生的一个分布和比例。 不是因为学校假期比较长，这社会实践和假期怎么安排？ 学校那个假期相对于普通的高校是比较长的，因为我们也首先我们没有军训，然后再有就是我们没有四年级国内高校四年级的一个就是一学期的一个实习，所以其实把这些时间分配到了每一年的这个暑假当中。那其实学校呢会提供很多实习的机会以及国际志愿者的机会。那么学校内部每一年在暑期期间提供的科研实习以及行政实习的机会大概是200个。同时呢，我们也会召集很多企业来到学校，帮助学生去联系外联的一些事务和实习的机会。 好的，那么我们呢，关于宁波诺丁汉大学的介绍呢，也暂告一段落。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最后要留出一点时间，集中的回答一下大家的提问了。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回来。我们呢利用最后这点时间回答一下听众朋友的问题啊。给我整理出了一大片的问题，咱们一个一个来吧。先看看刚才有一个问题是已经是刷了屏了啊。这个微信网友红问一下北方工大，说学生入学之后建筑学等专业要加试美术，如果学生测试不合格是要调出这个专业吗？问一下王处。 我们有三个专业，就是建筑学、城乡规划、风景园林是要加试这个美术的。实际上加试的内容呢就是素描，素描的基础，其实包括考试内容我都可以跟大家讲，就是应该就是这个圆柱体和圆锥体，它只是一个美术的基础。从每年看呢，就是从每年的情况看呢，就是绝大部分同学他都是合格的。但如果有这个极个别的同学，就是他 确实证明自己就是这个不适合这个，因为建筑类这几个专业，他都对美术有这个比较强的要求，确实适合自己，就是不适合画画啊这些，他会调到学校其他相关的专业。 好的啊，这同时也回答了小叶子花开您的问题啊，咱们来看看好运旺不旺啊？那么这个问题提给崔主任的，请问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招美术生吗？有哪些专业是本科吗？ 好，好运旺旺呢是这样，那我们学校呢艺术类专业目前呢只有2018年呢只有一个艺术类专业是叫戏剧影视文学，我们是不招美术生的。 只有一个这个专业。 对，艺术类只有一个专业。 艺术只有这个专业。这个录取的分数大概是多少？ 艺术类专业我们每年的这个名额不是很多，就是这个计划不是很多，所以呢每年可能会有一个浮动，然后如果考生要了解的话可以到时候打我们的那个热线电话，然后我们到时候会给他。 好，那过一会儿我们公布一下这个咨询的热线啊。 好的。 好，我们呢堂堂您这问题太大了啊，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各专业的就业的方向啊。 各专业就业方向，我们因为每个专业都有自己的特色，然后呢具体呢在就业的时候也是会有一定的行业特色。那如果考生想了解的话，我们之后呢会在这个比如说一些高招咨询会上，我们会发我们的招生简章，到时候考生可以去关注的话可以去现场，然后去领取我们的简章或者登我们的网站。 好，来看看初识啊，问宁波诺丁汉大学的，请问社科类有哪些专业是在北京招生的，分别是什么学制呢？ 人文社科学科呢，我们有四个专业在招生，包括国际关系与事务、经济学、英文和国际传播。学制上面都是4+0的，没有2+2。 也就是4年，我们都是在国内读的。 是的。 好，湛蓝北方工业大学设计类的分数段。 他应该是问我们这个设计学呢，就是是艺术类，是美术类的。美术类的话，就是我们录取的原则呢是这个专业成绩跟文化成绩合在一起。就是专业的比重是6，文化的比重是4，就是专业乘0.6加文化乘0.4。按照往年的经验呢，因为我们在北京招呢是分这个艺术文跟艺术理。艺术文呢一般这个合成成绩呢在320分以上会希望比较大。艺术理呢可能在310分以上会希望比较大。 好， 反正可以自己算啊。 好，王女士，其实这问题刚才这个崔主任已经介绍过了，特别是关于这个劳动法相关的这个情况啊，具体情况咱们拨打热线电话吧。那下边呢我们请三所学校的招生老师，咱们公布一下自己的咨询联系电话就可以了。那先从王处这儿来啊，北方工业大学。 北方工业大学的咨询电话呢是88802786。然后呢考生还可以这个通过这个查找北方工业大学招生办的官方微博还有这个微信公众平台。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5月12号有一个校园开放日，5月12号周六的上午，然后大家可以到现场来咨询。 好，来崔主任，我们的电话。 好，我们的学校的招生咨询电话呢是6841-6757和6841-1395。 好，来最后刘老师，宁波诺丁汉大学。 我们的招生咨询电话呢是0574-8818-0000转8655。那么明天晚上呢，其实我们在北航南门的丽天华苑酒店，明天晚上6点也有一个宣讲会。大家感兴趣可以来参加。 好，那么非常感谢今天三所学校的招生负责老师参与我们的节目，给大家预告一下明天直播的三所学校分别是北京物资学院、天津财经大学还有厦门大学。大家有问题现在呢您就可以把问题发送到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了，在微信当中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三所学校的招生负责老师。最后主持人张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还有导播，今天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带给您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再见。 本节目由新东方优能一对一特约播出，优能一对一直达梦想学府。高考倒计时了，新东方优能一对一全日制班，真正傲视群雄的高考集训营，一小时学情一追踪，一节课效果一反馈，一周进步双测评，140名资深教研员专注高考命题研究，萃取简单有效解题技巧，确保学生学得会做得对，全日制学员专享课后督导服务，双重保障学习效果。预约热线400-817-1616，400-817-1616。